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2日获悉，位于法国巴黎近郊上瑟纳省的一座体育场发生严重火灾，火势迅猛，大量浓烟弥漫。据目击者消息和初步消防报告显示，当地时间当天13时左右，有爆炸声响起，随后黑色浓烟升起，迅速扩散到周围地区。巴黎消防队派出40名消防员和10多辆消防车前往现场。初步报告显示，火灾没有造成人员受伤，也没有对周围居民区造成威胁。目前，消防员仍在全力扑灭火源，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据悉，事发体育场馆正在进行装修工程，易燃的沥青材料导致火势蔓延迅速。